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 粒八八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嘎啦嘎啦嘎啦，精兵到后城，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喂，好啦，翻到嚟啦。喂，咁讲呢个咩呢，集会嗰单 MeToo 事件之前，我想讲下费老钟啊，大佬，真係即係阿梁耀忠啊。唉，咁啊，咁即係呢两日呢，就主要係琴晚係咪嗱，因为我见苹果呢就推个 post 出嚟，即係其实佢做单新闻出嚟，咁佢就话网民即係疯传啦，係咪有网民发现啦。我估个网民呢其实係万必佢哋嚟嘅。即係唔係係快必啊，或者人力佢哋嚟嘅。因为我见到主要就係呢，其实是这个叫做什么那个什么苏豪啊，苏豪他不知道 他自己推出一些 post 的，那他就不是普通网民来的，大佬啊，那他是人力的耳座来的，那首先呢就给他 credit 他，那而确实呢你见到每次即是监察泛民呢，那么人力呢就最落力的，即是譬如每次啊你说哪个不开会、啊、 你错、 啊、是吗，哦，你要讲啊， 应该系 系 啦， 唉，即系都系友好啦吓，咁、啊、我唔知系咪友好啦，唉，即系从前友好啦，起码就咁起码咧，即系你见到就系、是、就算唔系最落力啊，都好尽力啦，系咪？ 唔系，因为起码佢哋咧就你讲紧人力，佢哋就唔会整个表出嚟就列晒所有嘅议员嗰啲咁嘅投票记录嘅。 唔系噶，咁佢每次咧，佢边啲人表决啲乜嘢啊？嗰啲表决记录咧，其实。我见有几次都系即系佢哋啲人去贴噶，其实都 OK 系啊，即系 跟得唔足啊呢方面真系、 啊。有时我睇啲 post 都即系印象几次都系佢哋噶，咁所以佢哋嘅作用就系、是、其实就算喺呢一个占中之后咧，咁佢哋都有一个夹实泛民嘅自觉喺度噶嘛，佢哋系 你冇办法啦。啊，即係泛民個表現就真 係咁啊，無可厚非嘅。咁呢個就係、是、咁咁啊，講廢老鐘佢咩事咧？咁啊，即係我哋去段片睇下先。 咁過癮嚇，係阿黃連江議員。 梁耀忠就 冇啊， 喺度坐喺度。 千祈唔好啊！你知我最唔中意做呢樣嘢噶啦。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添啊！ 係啊，千祈唔好。 留噶咯喎， 你做啦。 吓、 啊，你做啦，我提名你啊。 我喺隔離開緊啊，大佬嗰邊又唔喐得啊。 你又唔喐得。啊，好笑啊！ 碌得啊，俾眼光 啊！我唔制啊，我唔制。你知我唔中意做呢啲嘢噶啦。 嚇！ 你知我唔中意做呢啲嘢噶啦。 中意都要中意噶啦。唔好啊！咁靚仔。 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嚇！ 阿潘少，你做。 唔得，啱撞會啊！我都間過嚟啫。 會啫嘛。 我間過嚟。 一定撞噶啦。你做雲哥，你做開咁多。 我做開咁多就好牛，唔好使死牛先得噶。 嗱，我提名你啊， 做到一斤獎啊！ 最近我唔可以提名，因為我提名你啦。 我提名你啦，你 唔好啦，你做起咗就起咗，我唔中意做嘅知道。呢啲唔系轮到我都我都唔做嘅，唔紧要啦，你挨气啦，你做咁多个咯。 唔系我做咁多个，而家隔篱唔 行。你熟林场唔使解，唔使推搪啦。我提名黄定光议员做主席，有冇人反对？阿潘少附议， 我唔制，好似你咁，我唔中意啊！ 不接受啦，系冇嘥事。 中意啊！ 快啲， 接受唔到啊！ 快啲， 冇办法， 快啲啊！ 吓， 快啲啊！ 快啲啦！我叫你都快啲啦，我都提名你。 即系咁多年都未做过主席嘅，快啲啊！ 唉，唔怕啦，大佬都会串南下海嘅。 冇。唔好开咗一处女座出嚟。 唔系你做恰当啲嘅，反正都喺度主持紧。 唔中意系咪藉口先？ 唔中意喺我嚟讲就唔系藉口。吓、 啊？ 喺我嚟讲系唔系藉口？ 我嚟讲都唔系藉口嘅，对等嘅喎。 快啲啦！ 快啲 跟嘅。 以你做咗咁多条例嘅。 主席啦，唔争就同埋呢个啦。 唔系啊， 今年年度都应该冇咩再新嘅委员会啦，嘅法案委员会啦。 我好多好多都未埋单啊， 未埋单啫，但系冇新噶嘛，你唔会再做啦嘛。 唔会再做，唔系再加多个啊。 诶，加多个咧，一个半个，好快啫，呢个都好容易啫。 呢个快捷啊，快捷我都冇时间。 快啲，快啲， 我冇时间啦，真系。 快啲啦， 吓， 快啲啦。 快啲啊！ 我睇做啦，快啲啊！跟住黄连光，黄连光做啦。 唔制啊！吓、 啊， 你讲多两句，我行翻过一房添喎。 咩啊咩？ 你讲多两句，我行翻过一房噶啦。你吓亲我啊！ 你行翻过，我又唔够人数噶喎。 唔够人数咪留会咯。 最资深你都系你。 我出席过啦，咁点嘅？ 可唔可以啊？ 我对阿钟哥你咧就冇两句嘅，真系老。 暂停系可以嘅。 啊， 嗱咁样样啦，入秘书建议我咧就暂停个会议十分钟，等多啲人翻嚟再投票，好唔好？ 诶，你阁下梁耀忠，你 唔使讲啦，先系已经系拒绝咗。 吓、啊，拒绝咗？ 不如你做一号，佢哋两个 猜。我开紧人事啊，主席。 咁啊，何启明啊，何启明佢应承咗做，咁啊，何启明你愿意接受？ 我愿意主席。 O、okay, K， 好，咁啊冇其他人就另外啲提名啦，冇咧咁就我哋就宣布啦。咁啊，何启明咧就系呢个小组嘅委员会嘅主席。我加个 嗱好啦，你见到成头先成段片都几长嘅，都婆婆妈妈咁，其实都几都 咪就反映咗佢本身个人系点样咯？ 系啊，两分几钟到啦吓，咁啊你见佢好得意啊，其实佢自己讲咗啲乜嘢，好快就唔记得噶啦。首先咧就话我唔中意啊吓，你知我唔中意呢啲嘢啦。咁人哋黄定光问佢，咁你唔中意系咪理由先？唔中意唔系一个理由嚟。 喂，因为头先我哋睇嘅片，其实两分几钟。佢两分钟内啊，佢已经唔记得自己讲乜啦，即系 贵人事忙啊嘛。 嗱，坦白讲，成单嘢咧就真系冇乜政治性嘅，就唔系话关乎到啊，即系其实系 建 制派同埋即系民主派啊嗰啲，即系事即系。即係是非之爭嚟嘅，唔係大是大非嚟嘅。其實呢啲係咁，佢本身佢審呢條條例係乜嘢嚟嘅咧？其實係一個附屬法例委員會嗰啲嘢嚟㗎，係嘛？即係其實係嗰啲小嘢嚟嘅，係冇乜政治性嘅。其實就 一個會搞掂㗎嘛。 係啦，咁啊，佢嗰個係咩咧？嗱，佢係跟立法會根據呢一個建造業議會條例同埋肺塵埃沉着病同埋間皮瘤條例所提出嘅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嚟嘅啫。咁啊，按慣例，即係本身，即係你知道啦，阿梁耀忠因為佢資歷最深啊嘛，咁所以佢一定係要做一個臨時嘅主席先嘅。咁 佢處理勞工事務咁多年呢啲咁嘅嘢，佢應該耳熟能詳嘅，佢自己做冇乜問題嘅啫。 嚇、啊，咁唔係啊，佢有佢理由嘅，即係因為佢就係、是、嗱。因為你泛民同埋建制派其實就你如果邊個做咗主席嘅話，咁佢就冇嗰個發言權嘅啦嘛，佢冇得為呢個勞工界咧去發聲啊嘛，佢理由就係咁樣嘅。咁其實如果佢個理由係即係咁，即係我覺得好山頂啊，其實好 high 山頂啊，其實我可以見得人啊，咁點搞到咁樣？喂，其實。你咁样变得政治自杀系好无辜嘅，其实系，即系你成件事咧，你唔显示咗啲咩阴谋啊，唔系显示啲咩鬼唔鬼啊，纯粹一个字啫，再一次证明佢系废，就纯粹真系个废脑中。 咪大问题就系、是、喂，咁以往咧，大家都唔觉呢一样嘢，就俾佢由91年做到而家、 啊。 喂，大问题即系去到今年，佢无端端成为即系全城焦点咁样嘅，对佢嚟讲都好惨下嘅。即系用你嗰个角度去睇就系、 是，咁如果你咁惨嘅，系咪应该退休啊？你唔适合呢个立法会嘅，我觉得。 时势变得太快，咁佢喺都系时候嘅呢样嘢啊。 即系因为我见阿 Vera 嗰啲咧，即系其实即系闹佢咧，闹得系好尖酸嘅，其实系咁。但系我又觉得我又好认同，我俾个 like 佢。咁佢话咩？喂，大佬啊，你一把年纪啦，你一把年纪，你做咗成廿几年议员啦，系嘛？你连廿几年议员都未做过主席，头先讲我未做过主席，廿几年都系处男、啊。 冇问题嘅对佢嚟讲。 啊，几年处男喎、啊？ 佢系做过事务委员会主席嘅，系啦吓，即系头先我哋都求证过啦，即系人力资源系关佢事噶嘛。 系 咯。 咁但系你既然你事务委员会主席你都做到，点解你啲附属法例嗰啲主席你做唔到咧？ 咪你头先都解释过噶，咪就系话佢要争取机会同劳工发声啊嘛。 咁、你唔需要讲就我唔中意啊，系嘛呢啲嘢，即系我你知我唔中意啊，你 唔系咁佢系 唔使讲呢啲乜嘢， 佢系会俾我阿黄定光 challenge 就话，喂你系咪冇紧张发言权你会死嘅先？ 因为我就系代表劳工发声，我信唔过你啲保皇党。你啲保皇党全部都系啲资本家嘅走狗嚟嘅。 既然信唔过嘅，你咪做主席咯。 咁、我觉得你咁讲，其实大条道理啫，系嘛？咁但系唔系，咁佢同佢哋 friend 系咪？又有讲有笑系咪？即系咁，你冇好讲喎。其实又即系我系嗱，你话系无辜都好，但系只会更加说服我，即系下次唔投佢票啫。 你都唔系佢个区， 唔系啊，佢超区啊嘛， 佢 唔系即系 佢重返新西啊， 新西，但系我即系唯一次即系投，我唯一次机会投俾佢就系上一届啦，大佬，即系我而家后悔到而家。 唔系咁，佢都走咗你数啊！喂，你都话咯，喂，佢而家梁耀忠嘅 banner 有几多会放喺新东，会有几多放喺九龙东，系零 零啊，系啊，即系其实我哋即系而家佢做紧呢一届嘅立法会议员啊。都是超级区议员嚟㗎嘛。 係啊，但係就走咗四区嘅人嘅數囉。 係啊， 零宣传冇人知道喺边度揾到佢。好恐怖㗎。係 啊。 失踪人口嚟㗎其实呢一个系。 唉唔好再搞啦其实系。另一个就系边个啦就系冯检基啦。冯检基又系好笑喎即系上个礼拜呢兄姐揾佢做访问啦系咪。咁人哋兄姐又 corner 佢其实都算客气㗎其实系。喂咁你而家你选唔选㗎跟住佢又話啦即係喺補選呢件問題上面佢真係揾呢個民陣去傾喎即係有相討嘅機制喎咁佢好不情愿不願咁就講哎而家係小麗話事嘛咁你想講乜啊即係你係咪想講小麗霸道啊首先唔好講乜嘢先點解你好地地你只係揾泛即係你只係揾民陣去傾嗰、那個即係初選機制啊即係再講呢啲乜嘢喂你唔係講咗你上次選嘅時候你講咗話係拉屎一次嘅咩嗰陣時好多人問佢喎補選定係大選啊佢係一再強調305新誓神劈願咁講自己係最後一次啊嘛我有冇講錯啊你嗰陣我有冇記錯啊 冇啊 係咪 嗰陣時都咁講。 係咁啊嘛咁你而家仲賴死啲咩即係人哋兄姐問佢嘅時候我今日我又冇決定去選。 即係總之佢就一定 就留返個尾巴係咪你而家想點啫即係你即系讲真，屌你，即系你咪又系俾人哋感觉你系想搞局咯，系嘛？原本又话想搞查罪，搞搞下又冇一件事，跟住又话，诶、有啲嘢咧原本倾好咗，但系咧又未成事，啊，即系唔知点样点样。哇！呢啲咁婆妈嘢，其实同呢一个即系梁耀忠又冇乜分别嘅，其实系。即系不过我就比较担心啊，梁耀忠会变咗佢咁样样。 唔系由你用土伯嗰个角度去睇，就系佢哋呢一代人就好 tough 嘅，就基本上咧就系为咗个位咧，就真系乜嘢都做得出嘅。咁既然系咁嘅话，喂，对于阿冯检基就系话，喂，最紧要系攞个位翻嚟，就乜嘢都讲得噶嘛。喺佢嘅角度，喂，如果唔系啊，佢点会提出咩位置之战呢啲咁样嘅嘢啊？系咪先？ 所以就真系，喂，好啦，即系我讲下一单咩啦，即系其实系咁啊。今日咧就其实有一个叫做系好似咩最近啊呢、這个22号咪今日啊，其实系咁就话今日有个咩时代论坛，其实系嗰啲唔好话耶稣啦，即系嗰啲基督徒啦吓、啊，即系其实佢哋聚脚嘅地方嘅一个网，就话即系访问咗呢一个咧，就叫做系呢个博爱潮语浸信会东头堂嘅牧师就系魏立言，佢话自己有错，咁错喺咩咧？咁原来咧，其实佢就话佢今日就走咗去即系自首，咁自首啲乜嘢咧？喂，其实我都好佩服佢，其实真系。咁佢话即系因为其实早前有啲一啲网友，即系有啲都唔系网友，啲教友啦，其实就喺呢个论坛上面就话佢其实系即系性侵犯过，即系佢教会入边嘅即系呢啲咁嘅教友。 其实香港教会里边系好多啲咁嘅嘢，争在唔知几时爆出嚟咁解嘅。 其实仲唔止一次添。咁但系 anyway 点都好，喂，佢赢取咗我尊重、啊。 佢贏取咗我嗰、那個即係叫做係，我覺得呢個人即係其實講真嗱，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因為性侵犯或者係即係風化啦，任何嘢啦，你而家係坐監啊，即係其實呢啲咧，喂你好大鑊噶嘛。 嗯， 正正就係因為咧，之前有啲人咧，就係、是、因為啲性侵案咧，即係或者唔係性侵案，係強姦案，為畏罪自殺喎，係、嘛？你記唔記得啊？嗰次即係喺呢一個觀塘呢、這個天橋底係嘛？即係 奸劫案，奸劫案九龍灣德福下面個。天橋底嗰度就唔知搶咗條女嘅手機，就條女搶翻佢嗰部手機，轉頭跟住佢奸咗條女啊嘛。 係啊， 咁然後就唔知鎖咗喺觀塘警署嗰度，然後用條鏈線自殺嘅嘛。 無論風化案又好，強姦案又好，俾人因為呢啲咁嘅案件捉去坐監咧，個壓力都非常之大。因為其實你知道，即係即係我諗即係呢啲嘢咧， 你入咗去， 你將佢拍成同囚，應該幾大鑊其實係。 唔使拍成同臭。咁你拍金玉風雲嗰陣時話咩，或者咩黑玉斷腸歌呢，咁你見到咩衰風化案就俾人雞奸㗎嘛，會喂咁入到去即係菊花痛，咁我不如即係條頸痛一痛好過啦，咁樣囉。 咁佢就即係好嘢喎，佢又走去自首喎，其實就係、是。咁講真啦，我諗佢即係佢自問，我諗佢都係即係救唔到啦。咁呢一個叫做係呢、這個牧師叫咩名㗎呢、這個係。 魏立賢。 魏立賢。即係講真，即係一般風化案已經係即係犯眾怒得好緊要，但係你教會入面做呢啲風化案呢係更加嚴重。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牧者其實嗰個叫做係道德水平其實係比一般人更加高啦。 咪大問題，你見到教會嘅性侵案不嬲都係好係喺西方嚟講好 common 㗎嘛。即係你見到喂香港你牧者或者神父衰性侵最近先至爆出嚟，然後入到罪嘅講緊咩劉嘉怡案啦、啊。咁距離呢一個都已經講緊話兩由即係劉嘉怡入獄到而家都講緊唔知兩三年嘅事，再爆呢一單出嚟話其。雖然上次天主教今次啊係呢一個基督教，喂兩者係完全兩樣嘢嚟，但係對於一般香港人嘅角度嚟講就係、是、喂呢兩嚿嘢冇分別㗎啦。咁你成個教會個公信力就開始慢慢咁樣下降。 哇！嗱，我而家睇翻啲案情咧，因為其實有啲人喺嗰個網度爆咧，就話。其實呢個魏立賢呢其實已經犯案犯咗好多年㗎喇。咁佢最衰嗰樣嘢呢佢就係即係同嗰啲叫做係女教友啊嗰啲少女教友其實就係、是、玩一啲父女關係。咁即係成日話即係控埋你度啊俾爸爸攬下坐爸爸大髀啊咁啊即係又單獨約人哋即係去佢屋企啊又剩啊。咁即係佢通常佢犯案有個方程式呢就係、是、建立一啲父女關係啦。咁啊以爸爸嘅身份呢去 justify 佢自己的罪行啦。即係講即係又話俾爸爸舒服下喎、啊、大佬。咁你俾爸爸舒服下點樣舒服呢 近親相奸喎、啊。 咁呢個真係好喂呢、這個真係好大鑊喎、啊。喂爸爸睇到你走光唔緊要啊俾其他男仔睇到就唔得。爸爸幫你按摩啊嚟坐爸爸大髀啊老婆唔喺屋企啊單獨上嚟屋企玩啦、啊、上嚟屋企瞓啦。嗱呢啲咁嘅嘢即係講真如果你話摸嗰啲嘢呢按摩嗰啲嘢即係我諗大家可以想象但如果俾爸爸舒服下嘅話呢呢、這個踩界㗎喇呢個係。 咩踩界直頭係嗰樣嘢嚟㗎啦已經係、 即係我諗即係可能係涉及強姦㗎喇。咁好啦咁然之後呢就有啲即係當事人呢嗰啲少女嘅當事人呢就喺教會嗰度揭發佢嘅罪行啦。咁但係呢呢、這個魏立賢呢就老屈人哋有精神病喎、啊。就話佢忘恩負義喎、啊。哇！呢條友都幾大鑊嘅，其實都幾 Q 賤嘅，其實就咁啊，仲衰到咧，即係其實佢哇好 Q 識做戲喎。咁有當事人就去教會即係揭發佢嘅時候咧，佢喺度好有技巧咁樣痛哭，係咪令你諗起雪廠街啊？ 係啊。你讲起雪廠街好我觉得完全系呢个台嘅一个谜团嚟嘅。你諗下04年雪廠街喂即系中间今日缺席嘅呢一位呢、 啊、 喂当事人嚟㗎、啊、有份主持会议㗎、 啊、 但到而家咪前咪后一句说话都 冇 讲嘅。 咪可能发咗誓呀真系。 系嘛即系爆出嚟切柒嗰啲系嘛。 呢、這个真系咩嚟㗎喎呢个教会汤十一嚟㗎呢个系。 咁唔知啦， 即系我。嗱， 我因为佢估嗱，即系阿土伯今日就系估到我哋将会讲呢一单嘢，所以就 佢要避席啦。 系啦，费事我哋就连带到逼佢就 是、 走去喺咪前讲 啫。其实系 讲通十一 系啊，联想啫。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大镬噶呢个嘢系。讲真，如果你真系咁样，其实系可以坐监噶。即系如果你人证都俱在嘅话， 系噶， 系嘛？同埋讲真啦。你就算出翻嚟，你唔使做人啦。其实真系，你成世玩完嘅。其实你喺教会，你自己做牧师嘅，你俾人哋咁样爆大镬，咁多嘅即系呢啲咁嘅受害者出嚟指证你嘅时候咧，喂，你点转行啊？ 唔系噶，你见到即系刘嘉仪咁，佢性侵咗当时嗰个男学生，咁佢都离开咗嗰间小学，就唔再做校监，咁然后转行卖保险啦。咁因为当时系天主教教会就揞住一件事，咁就咁踢佢走，就当系一个处分咁样。咁大问题，基督教教会相对之下个组织冇咁严密，嗰阵时冇呢一样嘢咧，就反而佢系冇咗个保护噶。呢一方面真系佢冧佢嘅啫。 咁但系你见到佢自己即系同呢啲教友即系一齐走去自己去自首，会唔会赢到你少少嘅尊重咧？ 赢咩尊重？你做咗就做咗噶啦，即系 唔系？ 即系你而家， 我觉得佢嗱，起码咧。我覺得嗱，相嗱，即係呢啲世界人渣嘅嘢，貨比貨嘅啫。其實就起碼，我覺得佢比起禮頓咧，係更加有即係有更加有嗰個勇氣啊！ 喂，你咁講， 佢承擔罪責， 佢比梁天琦更加有勇氣去承擔啦。梁天琦賴咗嘢證據確鑿先焗住去到認責。 其實呢個都係啊，呢個證據確鑿先至走去認啫嘛。其實嗱，你大家都知道策略上，佢只係希望係 即係點啊？教會梁天琦。 即係以一個佢認咗罪啊，即係嘅身份咧，即係其實減刑嘅啫，其實係。但係講真啦，你唉，即係講真，即係我覺得你其實你跟你一世嘅呢成件事係，你就算你判你輕啲都好，你出翻嚟咧，你面對嗰個社會上面嗰個控訴咧。你係甩唔到啊！ 即 係 咩啊？喂，梁天琦都係跟佢一世喎呢啲嘢。 唔係咁，但係起碼有人覺得佢係三十年一遇啊嘛， 係、嗯、嘛？咁呢啲我都係五年一遇啫，係咪先？ 咁啊，即係起碼我覺得佢係即係喺勇氣上面好過禮頓咯，係嘛？即係佢唔會著草咯。為咗俾我真係著草啊！ 佢着咩？佢着咩草？喂，嗱，你谂下，喂，到时候佢喂佢系衰，佢衰嘅非礼，但系问题佢勇于承担、啊，然后受咗呢个 咩样先？系 走出嚟，跟住就话俾大家听、啊，喂，我系衰咗非礼，然后我而家承担咗呢个罪过，我走翻嚟改过自身。喂，咁各位教友系咪应该要重新支持翻佢先？喂，咁可能又系一个卖点嚟嘅，对佢嚟讲。喂，因为点啊？教会最中意讲咩宽恕啊嘛。喂，咁宽恕嘅话就真系容许呢啲咁嘅人渣得寸进尺噶啦，可以。 唔系，但系我哋都如果系咪前年有套戏喺度讲呢一个 法文咯。张学友嗰套咯， 唔系，即系系美国嘅，就系、是、讲一个一个记者就跟一个即系、就是、教会性侵案就跟咗好多年，咁就系佢系即系侵犯啲男童嘅，其实就系、是、咁、啊。但系嗰单嘢其实我觉得系我唔记得咗嗰阵时系女王系好 buy 呢套戏嘅，就系、是、其实佢讲一样嘢就系、是。嗱，你喺教会里边搞性侵咧，系更加罪大恶极，因为其实你系亵渎咗神，咁同埋就系令到人哋对呢、這、一个即系、就是、宗教咧，其实系产生护感啊！呢啲系教会人渣嚟嘅，呢啲系 关咩事？好话唔好听，反基嗰啲好多时自己都系基嘅。喂，其实啊，你谂翻转头，呢一啲咁样嘅牧师，佢咪所谓牧者啊，可能佢系真真正正佢最坚实嘅无神论者嚟嘅。 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